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美女姿态真美妙，行动坐卧有一套，别人看着都想学，学的不像惹人笑。各位看官，今天要给大伙儿讲个美女的故事。话说呀，在很久很久以前，越国燕罗地区有这么一座燕罗山，山下呀有一砍柴人，名叫师成。师成膝下无子，只有一小女，这小女生来就是国色天姿，美妙动人，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美女西施。她呢常和本村的一个叫做郑旦的姑娘到溪里洗晒衣衫，所谓的越女浣纱，哎，说的就是这个故事。那么施姓在这个村东啊也住着一个姑娘，人家呢唤她叫东施啊。这位姑娘呢却丑名在外，尽管说她每日里面对溪水梳妆打扮自己，无奈何天不济人，她越打扮越是丑啊。她最想学的就是那位西施，西施的行动坐卧一颦一笑都使她叫羡慕不已。那么西施提篮走在路上，准备下溪去洗衣裳，东施却偷偷地跟在后面，西施怎么迈步怎么摆手，她呢使劲地精心模仿，模仿不对又要重新模仿。西施走下一小溪，她也走下小溪，西施在溪里洗衣裳，她也洗衣裳，但是这一美一丑是戛然有别。 爹爹砍柴在山坡，女儿溪边洗衣罗，清水粼粼照倩影，哦，百鸟转转声相和，啊，朝采木来暮采木，朝朝暮暮入山曲，穷岩绝壑土往复，有溪中鱼跃为何故。 西施的歌声刚刚落下，霎时间百鸟起舞萦绕水边，翩翩成舞，经久不散。这时候跟在后边的东施也不禁喉咙里一阵的痒痒。 爹爹砍柴哟，在山坡，女儿溪边哟，洗衣罗，清水粼粼照倩影，百鸟日日声 想喝。 此时间一群狼围在了一边，那些恶狼都张大了血盆大口狂呼乱叫。 哎呀妈呀，吓死人了，狼来了，狼来。哎呀妈，不对呀，咋回事呢？我咋唱个歌狼还来了呢？这是 西施喜归来，走在村边大路之上，又忍不住唱出声来。 哩啦哒哩哩啦哒哩啦啊，哒啦哩哒哩哒啦，啦哒哩哒啦。哎呀，还是不唱了，还是赶紧晾衣裳吧。 哎呀，哎呀， 哎。 这不是那谁吗？小妹儿， 哎呦天，吓我一跳！ 姐来了， 哎，我耳 搁这干啥呢？搁这晾衣裳呢，是吧？ 哎呀， 我怎么这么说话呢？哎呀，搁这儿一搁这儿就差点儿。你在这，你在 啊？我在这晾衣裳呢。 是那个这种粗活吧。姐姐我是内行 啊， 我帮你啊。 东施姐姐，东施姐姐，那就有劳您了。 我来帮你，我帮你啊，我背影帮你啊。 姐姐，那谢谢你了。哎呀，我这心口还真有点不好受呢。 咋的了？这怎么回事？肺炎了？ 啊，没有。就是身体不太舒服。 哎呦，我家，你看人家一不舒服都那样。 彩云做衣裳，哎，绿萝爬满墙。 都是个衣裳泡河水，棒槌响个叮当。 金风吹过艳阳，哎呀，朵朵鲜花重开放。 念了那个干的就是干呢，穷家那个万贯破衣衫呢，洗衣裳使那个蛮牛劲儿啊，不洗那个臭味熏满了天呐。 哎呦喂，我这心口，哎，我这心口怎么绞着疼啊？哎呦，真是疼死我了！ 哎呀妈呀，妹妹，你这玩意儿咋回事？捧着胸口，这家伙，这姿势好美了，不行，不是那个，哎呀，这太好看了！哎、不，西施妹妹呀、啊，你这怎么弄的呢？这是 啊，东施姐姐 啊， 东施姐姐，你别开玩笑了，不行了，哎呀，疼的不行了！ 那快点吧，衣服我来晾吧，你赶紧回村吧，歇会儿去啊，歇会儿去。 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 哎呀，你这小妹儿，你这都怪可怜的，你这多让人，多让人心疼啊！这玩意儿，你赶紧回家休息一下啊！快走吧。啊， 那谢谢姐姐了。 没事儿，你瞧这人家西施哈，人家你美，人家那两仙儿哈，你看那手那样，完了之后那玩意儿还小脸儿还那样，你这玩意儿就我也来吧，我也学学他，单手捂心口。悲戚在面目，两目滴下水，娇气微微收。 都是大姐、 哎， 你这是怎么了？ 哎呀， 这家出事了， 出啥事儿了？ 赶紧说，两目胃下垂，啥？ 不是，我没有胃下垂。 你不是两目胃下垂？ 不是两目胃下垂， 是哪儿胃下垂？ 不是，我说我两目低下垂，知道吗？ 哦， 你知道什么叫目吗，爷们儿？不是，姐们儿， 是什么？ 目啊，就是眼睛， 就呆呗，呆若木鸡。 怎么能这么说话？什么叫呆？你别打断我，我这干这。诸位姐妹，你们都看看我这样做像不像西施？ 哎呀妈，东施大姐，你别这样行，我们都胆小，你别吓唬我们。 对，你这样子像去死，哪里像西施啊？ 你这精神出啥毛病？你赶紧回家吧。 不是，我是让你们欣赏欣赏。我比起那西施，我们两个人谁更美？是不是？你看我这劲儿，你看我这劲儿啊，手捂着心窝，面目悲戚，两目下垂，娇气。我这还得慢慢洗、 哎、 你看， 哎，东施姐疯了、哎、快跑吧、哎、太吓人了、 哎、 我一腿都吓得 跑 不了了、 哎、吓死人了，快跑啊。 列位看官，有道是抓不住他人的神韵就不要乱模仿，抓住他人优点呢，这太困难了，但是呢，模仿别人缺陷却很容易，你就像东施大姐这样，不过这样真的好吗？ 传统文化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捂起耳朵办坏事，闭眼都是好日子，作奸犯科没头脑是锒铛入狱。回忆一池，各位看官，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商朝末年的成语。话说在商朝末年啊，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大人物，姓姜，名尚，字表子牙，人称姜太公，因他的先祖封于吕地，又名吕尚，在辅佐周文王、周武王除灭商朝、建立周朝立了大功劳，后封于齐地，是春秋时齐国的始祖。姜太公在商朝当过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弃官而走，隐居在陕西渭水河边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他呢经常在渭水钓鱼，以排遣对于商纣王的不满。后来呢被周文王，就是姬昌啊，发现了。那么周文王亲自为他拉纤，迎回周府，所谓人逢知己尊之为圣。他呢也为建立周朝立下了汗马的功劳。这个故事啊咱们头几期其实也说过。那么今天要说的呢是姜子牙和他的妻子马氏的故事。说姜子牙的这位妻子那可不是什么贤惠人物，俩人呢没发迹之前也是普通的一对老夫妇，这不吗？夫妻俩在地里头干活回来了。 哎呦，摔死我了！快点抽老夫！不是，哎呀，快点把老夫给抽起来！ 老先生，哎，你不是读书破万卷，思记若神灵吗？你连摔跟头这点小事儿你都算不准，你还有啥好吹的呀？ 哎呀，夫人呐！你说说你不来帮我，反在这里讲这些风凉话， 咋地？ 你是人吗？ 咋地？ 你有恻隐之心吗？ 对你来说，这恻隐之心有啥用啊？能吃吗？ 陌路之人未必如此，何况是老夫老妻？ 谁跟你老啊？什么叫夫妻？你懂不懂啊？我在俺娘家穿金戴银，冬求夏杀，大过的是什么日子？哎，嫁到你们家，开始你在外头做官，我还凑合着能过啊。现在呢，你看看你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弃官逃跑，你这算是一个被捉拿的囚犯。哎呦，老娘真是倒了八辈子闲没了，跟你当起逃犯妇来了。每天啊，要吃没吃的，要喝没喝的，叫你去干点杂工，挣点米面吃，你啥都不会。让你放羊，你只会给那羊群讲兵法，丢了几只你知不知道啊？让你去卖水，你只会撂下担子跟人家讲治国的大道理，然后整天跟那渭水河上钓鱼，人家还有一那个巧妙的弯钩，你呢，你那是一个直不隆统的那个直棍儿，还说什么愿者上钩，你瞅瞅你啊，你那浑身上下的德行，你能干点啥呀？你比死人多了口蠢气，你这狗不吃人不要的东西，在渭水河上啊，你喝西北风去吧，你还回家干啥呀？你 说完了吗？ 还有好多话等着呢。 行了，庸人呐 啊跟你这种人废话，那简直就是哎呀， 怎么还不死啊？ 对，牛弹琴呐，你大概你是不是没给我做饭呢？ 老大人，你是天上的神仙，您坐在渭水河喝点西北风，那是多么的愉快呀，那什么饭呢？ 泼妇，我要你何用啊？哎，咱家那面呢？ 面啊，哎呦喂，那么凡俗的东西叫它干嘛呀？ 哪儿呢？ 哎呀，我早晨在院子里头晒面呢，就叫大风啊给刮走了。都怨你这个倒霉蛋，家里啊就那么点面，也敬大风娘娘了。 哎呀，我跟你我没得说，气死我了。 哎，还气死你了，我才气死了呢。我这个穷人妇囚徒妻在你家都当不成了。行，你走你的光明路，我上我的独木桥，我也受够了，没法忍了，咱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吧。 哎，不是。 你这个人啊，你就是势利眼呢，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发达起来呢？倘若我要是做了大官，我告诉你，以后可就没你的份儿了，你知道吗？ 我呸！ 你后不后悔？ 别恶心我了！哎呦呦，你看你那倒霉样，你那是个当官的料吗？啊，你姓姜的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告诉你，我就是讨饭，我要躲开你这个门，别让你门里的穷腥气把我给呛着了。我跟你几十年了，真是把你给看透了，你下辈子再下辈子都是穷钻命，永远都不可能出人头地的 哟。我说你敢跟我打赌吗？ 来来来来来，我们来击掌打赌，此一别我今生今世不再回头，夺得你的穷酸气儿，离婚。 离婚就离婚，拿笔来。 子牙愤然写了一纸休书，从此离开朝歌，去奔向周王管辖的土地西岐。没过几年，姜子牙在渭水河遇到了文王，两人一谈，文王知道姜子牙确实是个惊天伟地的大天才，遂拜为军师，辅佐文王武王战胜纣王。姜太公被封为相国，名满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有一次，姜子牙骑马路过杨桥，见在马前跪着一个老妇人，梳妆打扮却好似一个青年人。 启禀相国，前面跪了一个浓妆艳抹的妇人，她非要见相国不可。哎，让你等，你怎么还挤过来了？ 哎，闪开，夫君呐，是我呀。 我没这毛病啊， 下跪何人？抬起头来， 郎君。 哎呀， 你不认得人家了啦？人家就是你的结发妻子哦，只是心存惭愧，不好意思抬头。 我结发妻子 啊，对他这么说的。 胡说八道！我驰骋战场，今年已经80多岁了，我哪来的妻子啊？ 郎君，差爷，难道你当真不认得人家了啦？你只是妾身当初。 舌头给我瞪直了。 好嘞， 不，只是妾身当初把话说得太满了嘛，所以没有脸再见郎君一面了啦。我想如果郎君能够原谅一个无知无识的妇人啊，我可以为你指着扫帚啊，不对，指肘身边。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哎呦，就谅解伦家一时的糊涂嘛。你取水干什么嘛，干啥呀？ 你不是说我是穷酸致命吗？哎呀，下一辈子也改变不了我这穷酸之命，让我拿水照着我这德行，对不对？那我就取水照着呗。 哎呦，郎君啊，你是一人之前万人之下，上。 你等会儿啊，我是一人之前万人之上。我比那皇上还皇上，是怎么着？ 你是，总之吧，你是一人之下，反正就是上上下下了，何必再照呢？ 摔起来了，相公， 拖在地上。 是， 我说马氏啊， 哎， 你能把泼出去的水再收回来吗？ 哎， 你要是能收回来，你就还是我的妻；如若收不回来嘛，我没有功夫跟你闲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啊！哈哈哈哈！ 马氏忙趴在地上，用双手收水，只是收到了一些烂泥巴。 夫君，这个水泼在地下，我怎么可能收得起来呢？但求夫君谅解我这个不贤之妇吧。 覆水难收啊，闪开，我要走了。 郎君， 郎君，你看在咱们多年夫妻的份上，你就原谅了伦家吧。 我跟你讲啊，所谓夫妻嘛，就要同心同德，患难与共。我们既不同心又不同德，说实在话，这几十年来呀，我长期处在你的压迫和统治和威慑之下，我有事业心，为国为民，你又是妻子，你应该理解啊，你该帮我度过困惑之年，让我从心里感谢你。可是呢，在我倒霉的时候，你拿刀子天天扎我的心啊，扎完心不算了，还往上面撒盐呢， 这 撒完盐不行啊，还往上面泼硫酸呢。 这做饭不都这样？ 泼你们家做饭搁硫酸呢？ 至少撒盐呢、 你是恨我不死啊？你说我穷困潦倒的时候，你天天骂我穷，骂我穷酸， 那不就是穷吗？ 说我一也翻不过来身。现如今可不一样了，我已成了大周朝的宰相，你这会儿又来跟我说这富贵之话，想不到啊，你一点儿都没有变，还是这么的势利小人，太迟了，太迟了。我说马氏啊，我建议你回去听一首歌，歌的名字就叫覆水难收。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 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遇想起。 各位看官，目光短浅是人类的大毛病，尤其这夫妻之间此情尤其尖锐啊。夫妻间要互帮互让，要帮助对方的事业，不计贫富，要艰难与共，共同奋斗，夫妻才能够越结越牢啊。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再多一点点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 在昨天。